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佛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，下半夜小青花挨个僧房乱窜，为自己准备行头，无人为他量体裁衣，他自力更生，蹦到一件僧袍上挥舞长剑，切切砍砍，划划割割，嘴里念叨： 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 有一段时间，大相国寺的僧人们出离愤怒，他们的姿衣总是莫名其妙地被弯去一块，要说这下手之人委实可恶，弯曲的部分不是在前胸就是在后臀，早起抖衣，上下两个大洞遥遥相望，往身上一套，袒胸露臀，成何体统。僧人们怒火难遏之时，小青花正裹着自制的僧衣蜷缩在后园菜园子的墙角处晒太阳，阳光大好，昏昏欲睡，他念着色即是空打盹儿，刀着空即是色翻身，忽地打个机灵醒转，一叠声罪过罪过，然后眼皮又下拿。如此反复日久，小青花异常苦闷，都说僧人清苦，他入寺这十天半月腰身反而肥了一圈，佛经是一步没背会，菜花里的菜式品种倒是认了个齐全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小青花反省，作为一个清心寡欲之晚，他早已经看透红尘，潜心向佛，按照他的资质，不日就能精研佛法，成为一代宗师，为何他总是厌厌无力，不思进取呢？端木翠地下有知，该是何等伤情啊。小青花苦闷之极，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，他找不到发泄出口，把菜洼里的葱拔了个干干净净，然后他枕着葱白盖着葱叶辗转反侧，朦胧睡去。梦里他看到一个人，那个人面沉如水，冷冷喝问： 什么人暗算你白五爷？ 小青花一惊而醒，他一下子就明白了，原来万丈红尘还有一桩心事未了啊。白五爷对他有救命之恩，给了他第二次生命，如此恩泽他必须回报，必须的，否则端木翠都不会原谅他的。细花流门人最讲究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他身为细花流仅有的几个幸存者之一，光大门风义不容辞，他必须去报恩，报了恩之后才能真正放下心头负荷，重归佛门，将佛法的光辉洒遍天下。 求你了，你快走吧，弘扬佛法不缺你一个好吧。 于是第二天薄雾蒙蒙的清晨，小青花脱下僧袍，腰悬长剑，背着硕大包裹，那桩夜间搜集而来的用品若干，踏上了寻找恩人的征途。包裹很重，扑嗒扑嗒拍打着他的屁股，在这有节奏的扑嗒声中，小青花想， 这个白五爷究竟是谁呢？那人叫他五弟，他莫非还有四个哥哥？茫茫人海，要怎样去找呢？ 雾越来越浓，似乎预兆着他浓雾般未卜的前路。伴随着扑嗒扑嗒的声音，小青花的身影消失在浓雾之中。那头的火起得快，灭得也快。展昭几人赶到时，现场已是一片水意淋漓，太监工人们拎着水囊三三两两而下，一队禁卫军护着此处，神色甚是紧张。起火的是旁侧的偏殿，但是看到隔壁挨着的位置，展昭心中一沉，薄唇不觉紧抿。端木翠扯扯展昭的衣袖： 展昭，这是哪儿啊？ 御书房。 非请不得擅入，展昭想要前往查看也是不能，只得向外围的禁军询问： 火起时圣上在何处？ 得知圣上素在张贵妃寝宫， 展昭略舒了口气。端木翠四下走了一回，向展昭摇摇头，示意并无异样。一时打探不出什么，三人也就先行回开封府。刚回至府中，尚未及梳洗，宫中的信使飞马来传： 着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入宫觐见。 展昭此行并未能见到皇上，只有皇上身边的红人陈公公站在御书房前的街上等他。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位口口声声大宋气度的陈公公。见到展昭，陈公公叹了口气，示意展昭跟进来。迈步进了御书房，陈公公找了盏灯，往侧面的照壁上一映： 展护卫，你看看吧。 于是展昭看到了几行狗袍一样的墨字，这几行字连起来该是一首诗吧。 宫里起了一把火，放火是我就是我，如果要问我是谁，陷空岛上来找我。 于是自然而然的，展昭想起多年前在类似的地方看到另一首诗： 我今特来借三宝，暂且携回陷空岛，展昭若到卢家庄，管教玉猫跑不了。 只是那已经是很早之前了吧，而且白玉堂的诗才没进步也就算了，怎么还滑坡得这么厉害？展昭只能判定一件事情，若真有人窜到皇城来放火，那么这个人一定不是白玉堂。若这个人流书的目的是陷害白玉堂，那这人的大脑结构实在是有点……可是官家不这么想，不管是不是白玉堂，先找来再说。所以宣展昭觐见，目的是让他去陷空岛请回白玉堂。走出宫门的时候，展昭有片刻的恍惚，脑海里突然冒出了这样一句话：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。那以后很多修史的、写史的、论史的提笔之际，总要文绉绉的来一句：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。这句话首出于谁？对了，就是滥觞与展昭。回到开封府时，天光已然微亮，四下看不见端木翠，问了才知道他已回去了。公孙策撑不到他回来，也先去会了周公。包大人早朝未归，展昭吩咐灶房的下人烧了锅水，挪了浴桶进来，舒舒服服泡了个澡，卸去一身疲惫。玉璧起身，换了一身干净的礼衣，整个人都清爽了许多。半湿的发结起，搭在肩上的几缕很快便浸湿了衣裳。展昭却不以为意，连巨缺都没带，便信步出门，去到临街的茶铺吃早点。茶铺的老板李老石殷勤地迎展昭入座，不待展昭开口，便将热腾腾的豆浆和细豆沙馅的包子端上来，还附赠了一小碟切得细细的咸菜梗。展昭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素日沉稳的面上竟露出孩子似的满足来，请起筷子摘了一根咸菜梗，便送到口中慢慢嚼着。明明只是普通的咸菜，旁人看来倒似是品尝山珍海味一般。铺子外头慢慢热闹起来，折折的行车声、叫卖声、呼喝声此起彼伏。展昭手中筷箸略停，静静听外间人事种种。 老板，来一大碗粥，两笼肉包子。 这声音响得突然，与此同时是重物闷闷搁在桌上的声音。展昭眼角余光瞥到一个五大三粗的背影，忽的就想起一人来，脱口道： 徐三哥。 来人一愣，赶紧转过身来，一照面就乐了。 展猫，展护卫。 果然是陷空岛的第三属，穿山属徐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